没有人来理我，他当然会觉得蛮不爽的，对不对？可是他也知道，他不管再怎么样大声疾呼，我在这里，你们要看到，我要爱我，那他的后辈也不会更爱他了，对不对？大家都自己生活都顾不来了，那所以呢，有情绪也没地方发嘛，那你就会发现说，如果是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老人家在家里面就常常这样的。会啊，就这样对不对？就是他那个情绪在这边，有一些要骂人的话，想骂又不能骂，这样堆久了，这地方就气就塞住了，然后就产生痰饮什么，就纠结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从拜相后破汤，你就会看到说，哦，同样是要散这个，在这地方一坨痰啊。如果是要散这个气管里面刺激着我一直咳嗽的痰，那就用它，你就可以加射干啊、麻黄啊、五味子、细辛啊这些。那如果是在食道这边的话呢，你就用这个后破啊、茯苓啊、苏叶啊这些就是比较是消化器官这边可以降气的东西，把气降下去的药啊。就是所以。如果是我们看这个色干麻黄汤的这个条文，其实条文很简单，对不对？就咳嗽的时候，喉咙在咳的时候会这样，就是那种有青蛙叫声般的声音出来。那辩证点其实这么多也就够了，因为它已经足够让你知道它的咳嗽的原因是在于气管这个地方黏住的痰吐不掉啊，所以就这样子。那可是呢？同样是气管这边有黏住的痰呢，又可以随着痰的种类不同，又有不同的药方。比如说它的下一条这个皂荚圆啊，那皂荚丸它又是咳逆上气，对不对？又是咳嗽，然后呢，可是呢，它的症状是食唾浊痰，但坐不得眠。就这个人的咳嗽呢，是他。不像这个麝干麻黄汤一样，它是有很多很多，好像有很多痰水粘在这个气管，好像吹笛子一样吹出青蛙的叫声，而是这个你就这样咳咳咳，然后咳了一阵子又会吐出一口看起来颜色很脏的痰。那这个很脏的痰到底要多脏？到底要灰色还是要绿色？其实灰色绿色都没有太大差别，主要是不要跟就是浊痰的话，就不要跟清稀痰搞混嘛。就是如果你那个痰是那种小青龙汤那种稀稀水水像蛋白一样的痰，那那个当然就不是浊痰，对不对？那就是清的痰、稀的痰。那或者是在后面有一个症状叫做肺痈，肺痈是肺里面化脓。那你要说跟这个化跟脓有什么分别？那当然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会想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吐的痰啊。很黄很黄很浓很浓，然后闻起来有点腥臭的，那个痰到底要算是浊痰还是要算是浓？当然学习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可是一旦你读了张仲景的书，知道我需要分辨什么是痰什么是浓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分辨得出来的，对不对？于是历代的医家就会想啊，我们要怎么样分辨它是浓还是痰呢？于是就开始依照一些逻辑的思考，然后就写成注解，告诉后代来说啊，各位后代请注意啊，浓跟痰的差别呢，在于你如果把那个痰这样子撩起来，对不对？痰是会牵丝的，浓是不会牵丝的。然后呢，不然的话呢，经过我们临床的观察，发现你吐到水里面啊，浓会沉到水里，痰会浮在水面上。那当然，这个也就是。有医生读了张仲景的书，他觉得他不知道什么是浓什么是痰，然后呢他就要临床上再稍微再花一点心思去观察，然后就观察到这个结果。而这个结果你不要说这是什么医生伟大的智慧观察出来的，你一般如果在家常你要分辨是浓是痰的话，其实你稍微注意一点大家也会分得出来啦。所以那这个地方呢，皂荚丸呢，皂荚是古时候一种天然的肥皂嘛，对不对？那这个那同学你想你吞肥皂会什么感觉？就是把这个脏东西洗掉了，是不是？就是把这个就是这个痰啊那么脏那么黏啊，这个焦痰啊，那要用焦痰的话，它就是怎么讲呢，就好像是你的那个 啊，不是你的，是我小时候的我家。我家小时候那个抽油烟机好像是很烂的，所以家里面烧菜啊，墙壁上都是烟油，都是那个油烟啊，粘在墙上黄黄的。然后我曾经看到我们家油烟机的那么厚，觉得实在太厉害了，然后拿一把铁条根这样粘在墙上就不会掉下来啊，很强。那就是像这样子的焦炭，那像这样子的情况的炭呢，你要用皂荚丸才能把这个炭把它洗下来啊。那当然像这样子的炭呢，类似的方子在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庭立大枣泻肺汤，可是庭立大枣泻肺汤处理的痰跟皂荚处理的痰就不一样。在临证上或者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皂荚这味药呢可以处理这个焦黏的痰，可是如果是湿痰稀痰的话，皂荚就管不到了，就皂荚丸是处理这样子的痰。那像民国初年的时候，曹英甫啊，他用这个皂荚丸呢，他就会发觉说，因为曹英甫他的母亲是抽大烟的啊，就抽鸦片的，那就真的就是有一次咳嗽，就是变成说这个痰很黏很黏，都吐不了，就吐不干净，然后就躺在那边，就坐在那边喘，不能够躺下来睡。那当然曹英甫他在书里面有写说，这个病呢啊，不能躺下来睡，可是如果你在他背后垫很高的棉被，让他坐着垂下头还是可以睡的啦，怎么样，就是历代医家还是有一些周边的观察。但是后来曹英甫就给他的妈妈用了这个皂荚丸啊，那用了之后呢，就发现说哇，那些焦黏之痰呢都从大便里面排出来了。那我们说肺跟大肠相表里啊，这个讲到西医解剖学到底要怎么解释啊？所以为什么肺里面痰能够从大便排出来，哪里是相通的，不知道啊。我觉得人体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这个黑盒子呢随便把它打开好像也有点太不尊重啊。我想每次遇到这种中药的这种奇怪的效果啊，我们就会想到这个科幻喜剧漫画里面讲的啊，就是一个番茄在你看不到的地方还会是一个番茄吗？如果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番茄小姐长出两只手两只脚会跳舞，你也不会知道，对不对？因为星雪小姐是人看不到的地方，番茄可以自己站起来走路跳舞，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我们人类观察到的人体啊，都是被你切开来的人体，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体是没有切开，它里面到底做什么事，对不起哦，那是大宇宙的神秘地带哦，我们还不如承认我们不知道算了啊。就是所以这个皂荚丸到底痰是怎么下来的，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但是临床上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些很黏很黏的痰呢从大便里面排掉。那像美国的尼海夏先生在教书的时候或者在网络上，他就会说啊，这个当我们抽烟抽到肺里面都被焦油黏住的时候呢，就可以吃几颗皂荚丸，然后呢这个焦油就会从大便排出来，然后还你一个干净的肺，可以继续抽烟啊。不过他好像后来戒烟的，对不对啊？就是那皂荚丸因为是比较猛烈的药啊，所以它都是要用这个枣膏来喝，就是要配上大枣，不然的话如果只吃皂荚的话，这个胃会痛啊，肚子还是会受伤，会拉肚子什么的，所以要用很浓很浓的枣膏来保护我们的胃，然后来吃它啊。那详细怎么吃我们下次再说，今天只是在看白文啊。那再来呢，下面一条啊，咳而脉浮者，后破麻黄汤主之。如果你咳嗽，如果你脉浮，那你就用后破麻黄汤。我想对于一个学中医的人来讲，一向是听惯了这个修屋怕抓漏啊，治病怕治嗽的人啊，他会觉得这条文很让人惊悚哎，对不对？脉而无边际，难道说咳嗽而脉又浮，就用这个方吗？真的可以就用这个方吗？大家就会觉得很心里头有一点慌慌的不安的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这边就要重新提醒同学哦，你要信任一件事，你要知道张仲景是怎样一种人哦，就是张仲景是一个很随便的人还是很龟毛的人？张仲景是一个很龟毛的人，对不对？吃一个麻黄都还有什么酒劲，麻黄酒劲，怎样不可以用这个，怎样不能怎样，怎样不能怎样，就张仲景是一个很龟毛的人。如果像他这么样子龟毛的人竟然讲出这样的话，那就代表这个汤剂是凡是脉浮的咳嗽人都可以喝啦，就是这样，就这个汤剂就是 可儿脉浮的人都可以喝。但是话说回来啊，这边是杂病啊，同学你要知道，杂病的意思就是不牵涉感冒啊。如果你是感冒脉浮的不算啊，就是杂病里面是不包括感冒的症状的啊，这就是单纯的咳嗽，不是感冒的咳嗽。感冒的咳嗽，你有大青龙，你有小青龙，你有麻杏甘石可以用啊，这是单纯的咳嗽。如果你单纯只是咳嗽，而单纯只是脉浮，那你就用厚朴麻黄汤。那这个，如果我们要随便为它掰一点道理的话，那就是说，脉会比较浮是为什么？代表你的这个肺好像很努力要把邪气往外推嘛，对不对？那肺它整个能量是往外的，希望把邪气往外推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帮它呀？那基本的原理原则就是，首先要帮忙它把邪气踢出来，对不对？那帮忙踢邪气的药，麻黄也可以，其实连厚朴都可以。那有四两麻黄可以了啊，邪气可以踢出来了。那气会上冲，对不对？那气会上冲的话，那当然要降气，对不对？那厚朴杏仁都有嘛，对不对？那你会咳嗽，那当然是有痰啦。你一点痰都没有的话，可能比较会偏到喘症那边哦。所以要镇咳，要去痰，那半夏也可以有。那你会咳嗽，多多少少都有气管发炎，对不对？气管发炎才会发痒，发痒才会咳，对不对？所以清热的药也要有一点嘛，石膏也要放嘛，而且放一点点就好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方剂，而且方剂好不好用？很好用。那一般来讲，如果你咳嗽，然后把到自己的脉比平常的浮，你就厚朴麻黄汤去抓一铁来煮一煮喝，分两次喝，三次喝，效果都非常好的，就是很能够感受到张仲景的方子这个一剂即之二剂矣。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要说，张仲景的咳嗽方哦，是真的是你的咳嗽已经是一种主症，是一种病了。你用这些方才会觉得很明显有效。像有些人他那个咳嗽是那种比较娇生惯养的咳嗽，比如说我生病已经好了，可是呢人家说你病好了没，我说你看啊，我现在一天偶尔还会两三次这样子，那我咳嗽还没好。那这种咳嗽根本没有主症可以抓，你用仲景方也抓打不到，你知道，这种太轻了。就是仲景方是那种非常非常严重的咳嗽，就是咳到让你不能工作不能睡觉的那一种，那这种就会非常有效啊。就是至少你要有一直在咳啊，你如果一天只咳两三声，那种大概仲景方也帮不到你什么了啊，就是至少要再严重一点。那这个比较不严重的咳嗽，那基本上我们有一些很简单的什么什么川贝枇杷膏啦什么止嗽散啦，这些都很好用哦，就是那种微微的一点点咳嗽的那个，另外的有另外的医法啊。那所以咳而脉浮者呢，我们就相信张仲景的诚意啊，就这样用。那结论呢是很好用，就这样子。因为他这个方子就是很正大光明一个方啊，就是咳嗽需要有的药里头大家都有了。那讲了脉浮呢，我们知道张仲景的条文常常是有一个相对性的，所以讲了脉浮它就有脉沉啦，对不对？那咳而脉沉是用什么方呢？用这个泽漆汤啊。那泽漆汤是一个我们大概看到就不会想要用的方了，因为它的泽漆啊，它是三升嘛啊，三饭碗的泽漆。它的煮法是怎么煮啊？是用东流水五斗，你先拿一个可以装这个，我想啊，一升是200cc 对不对？那一斗是2000cc 对不对？那五斗就是10公升，所以就是要从50碗水开始煮起，然后把它煮成15碗水。那你真的觉得你能够煮这么久的汤吗？就是要拿一个那种可以用来染布的锅子啊，然后从50碗水开始煮，煮到剩15碗水，大概你汤还没有煮好啊，你家里面的人就会跟你吵说，瓦斯费啊，瓦斯费啊，就是太可怕了，所以这是什么鬼汤啊？然后15碗水呢，再把它放其他的药，然后煮成5碗水，然后每次喝半碗，一天分10次喝完，像打点滴一样的喝。 那这到底是什么汤啊？咳而脉沉到底是什么咳嗽？其实一般的咳嗽呢，脉比较偏浮偏弦是常态，那脉沉的咳嗽其实是比较不多的。那你说脉浮就是邪气比较往表面冲嘛，对不对？那脉沉就是这个战场是在很里面。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咳嗽的战场会很里面呢？是肺结核吗？也有可能。不过我们都知道，我们之前有讲到脉的时候，不知道同学是不是这一题有讲啊？就是说，如果你的脉是，很沉很沉，捏到按到骨头边才拔到那个脉的跳动，那叫做什么？叫做腹股脉，对不对？那这个腹股脉呢？腹股脉呢，其实也是代表着身体里面有阴实。那阴实症的代表是什么呢？就是癌症了。就泽漆汤啊，现在的研究是觉得说它比较有可能是古代的一个肺癌所使用的方剂。那当然呢，泽漆啊虽然不像这个石藻汤里面的这个圆花大戟干碎那么猛烈，那但是呢，泽漆它到底是一个还蛮厉害的攻下的药，所以历代在使用泽漆的时候，大概用的剂量都不会很多，因为像那个石藻汤、那个圆花干碎大戟哦，就是这么一点一撮那个粉末就可以把你弄得狂拉了哦。那所以泽漆大家当然都会比较不敢用。可是如果泽漆用的是少量，比如说一钱、两钱、三钱，其实不太可能真的有什么疗效的。那泽漆要用就要用大量，所以张仲景他用这个大量的泽漆，他就用50碗水来煮，煮到最后变5碗水。那目的是为什么？大概就是要让泽漆的药性变得比较温和，不然的话人体撑不住这个药性啊。那泽漆汤的研究或者是泽漆的研究呢，一直是现在的中医才慢慢重新啊开始的。那比如说比较近代的医案呢，就有一个说是有一个人得肝癌啊，那就医生就给他用泽漆，好像每次也有比较重剂量的泽漆，然后煮成水就这样一直喝，然后那个人喝这个泽漆煮成的水呢，他就大便里面就会排出一些奇怪的组织的碎屑啊，然后他的肝癌就不见了。那就这样子，到后来又过了好几年去看那个人，这人都好好的，就没有继续有肝癌的状态。那当然我不知道那是多严重的肝癌可以用泽漆治好啊，它只是一个，说不定只是一个刚开始的肝癌。那甚至我不会知道说是不是泽漆这个药物真的可以根治癌症，这种事情我都不会知道的。但是呢，我会觉得在经方的世界里面，往往可以采取一种战略，就是有癌症偶尔用一些药能够让这个癌症呢一直被削弱，不能够变得更大，而这个人的体力呢也不要受太大的损伤，就这样子天天有癌症天天好好的活着。其实这是一个有可能的状态哦，就像不是说什么大家去研究那些什么长寿村的村民，对不对？那些很老很老的老人家死了以后，发现他们身体里面其实这里那里都是癌症，可是他们就活得好好的啊。也就是用一个方法跟癌症共存的活下去啊，其实可能这样的选择是比较轻松的。你要完全杀灭掉，说不定你癌症没了人也没了，对不对？就是所以泽漆汤呢就是中国古时候的一种植物化疗方啊，就是对于癌症是有相当强的抑制作用。那我就从前在逛网路的时候啊，会看到说美国的李海夏先生不是很会医癌症吗？怎么他医肺癌的时候啊不是用泽漆汤，他医肺癌的时候他好像是用什么听力大枣泻肺汤啊，什么四逆汤啊，就是把4个方剂放到一起来用啊，就是帮他在网络上帮大陆的肺癌患者开药的时候啊，看到说他没有用泽漆汤。那我昨天在课堂上也提到说，不知道是不是人家有发现什么事情，所以就不用泽漆汤。那后来就有下课的时候就有同学说他看那个李海夏先生的那个光碟啊，说李海夏先生有讲说因为他找不到子参，所以没有用泽漆汤，因为泽漆汤里面的这个第二味药是子参嘛啊。那子参呢在一般的很多版本的这个中医书呢都会喜欢把子参就注解说就是子碗，那子碗就是一个我们咳嗽很常用的药了。 可是紫菀虽然跟紫参的作用点啊，都算是可以作用在肺部的血分，然后紫菀也是能够清这个肺部的这个淤血或怎么样的。但是紫菀啊，如果你看那个《神农本草经》就会知道，紫菀跟紫参的效果是蛮不一样的。紫参比较有破攻坚开破的力量，那紫菀是比较没有，所以。那昨天就有同学告诉我说，倪海厦先生是表示说，他因为得不到紫参这个东西，所以觉得这个药的药效会打折扣啊，所以就没有用了。那紫参的话，真的我们中国人好久都没有用了，大概魏晋南北朝以后就几乎没有怎么再用了。那紫参有一个当年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杜蒙啊，那。杜蒙是什么东西？当然《本草纲目》什么都是可以查的，主要是不知道现在药局怎么买。那最近又有一些大陆的书说紫参现在叫做一个草药名字，就是石剑川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绝对的对，也就是要把泽泻汤用得好的话，如果紫参能够入手是可能比较用起来比较有效果的。那如果没有紫参用紫菀来代替的话呢，那这个药性就是赌赌看了啊，就是无论如何，就是在对癌症有一定疗效的方剂里面，泽泻汤算是就是还算是温柔敦厚了。当然还是攻击性的药，可是你看它里面就是也有人参啊，有补气的效果，也有炙甘草，也有就是基本上它是有固护元气的。而且以它的服用方法啊，就是分成十次这样，每次半碗这样的吃，其实。可能是在一个人体的这个耐受的范围之内啊，所以这个方剂就是现在呢，我们中医界已经开始重新重视经方了，那现在才在开始研究说泽泻汤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啊。那再来的话是麦门冬汤，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看麦门冬汤好了啊。